吃瞓啦， 食咗饭未？ 食饱啦，那就可以听法。 咁就可以听法。 冇食饱那很难听吓。 冇食饱就好难听。 那这一次我继续讲事无量心哈，学事无量心之前，我们先要调心很稳定，不然事无量心的修行模模糊糊。 咁长老就今次都系先讲四无量心啦。咁讲修四无量心之前，要调到个心好稳定。如果唔稳定咧，咁就好模糊啦。 心散乱就是手乱，心呢定就手也会定下去。 心散乱咧，咁个手咧就会乱啦。如果心定咧，咁个手亦都会定落嚟。 定三昧就是什么情况？就是手没有乱，嗯，在定里面手没有乱，所以在定里面所有的手就是善心手。没有不善心修。 咁定入边系咩情况咧？就系、是、个受冇乱啦。咁定就系有呢个善心所啊，咁为佢嗰个受嘅。 如果有这种经验，长的时间没有不善心修，那不善心修出来的时候，就马上会不舒服。那这是修行的好处。 如果有呢種經驗咧，長期有呢、這個善心受，冇呢個不善心受，咁不善嘅心受一出嚟咧，個心就會唔舒服啦。 所以，有修行的人就變成比較敏感，嗯，沒有修行的人，很難得到這種敏感。雖然我們學，很多理論，我們看很多書，還是，得到這種敏感。很难。 咁所以有修行嘅人就会得到呢种敏感啦。咁如果冇修行嘅人，就算系睇好多理论咧，咁佢都好难有呢种敏感。 所以，早上我有讲过，先调心稳定，再能够学所有的法，他们就可以在我们的跟我们的心相应。 咁所以早上长老讲啦，先调心稳定，咁所以我哋先可以修所有嘅法同个心相应。 我们学多法跟心不相应，那法的效果不会很明显。 我哋如果学好多法同个心唔相应咧，咁效果就唔明显啦。 所以我们佛教一直是强调修教育，要教自己的手，这是手教育，这个是佛教的德术。 咁我哋佛教一直就系强调呢个受嘅教育啦，咁修行就系有呢个受嘅教育。 如果手不稳定，我们很难了解佛法的意思，因为佛法的意思就是靠心，不是靠在上面有什么。不过是靠我们的自己的心，净土也是靠我们自己的心。这里学净土就是学自己的心。 如果受不稳定呢，那我就很难明白了解佛教了，因为所有都是靠自己的心，不是靠上面有些什么，那所有都是自己的心的。 以前中国的大德他们是特别强调这个道理。 以前中国的大德就强调这个道理。 慧远大师，在大圣讲义论，是说明这个慈悲叫做真见。 咁呢个庐山慧远大师喺大圣义章入边就讲慈悲等于正见。 施舍叫做不贪， 喜舍就是不贪。 所有的佛法没有例外， 就是来培养人间跟不贪，这是佛法的意思。 咁所有嘅佛教咧就冇例外，就系、是、培养呢、这个慈悲同埋正见同埋不贪嘅。 我们有正见，我们有不贪，那我们有佛法。我们没有正见，没有不贪，那虽然我们看很多书，没有佛法。 我哋有正见同唔贪咧，咁我哋有佛法啦。如果冇咧，咁就冇佛法啦。 如果我们的目的不对。那虽然学佛法，我们的佛法没有效果。 我哋目的唔啱咧，虽然学佛法，咁但系佛法冇效果。 那来学正见跟不贪，那先要调心，不然我们很难了解什么是正见，什么是不贪。 咁要学正见同唔贪咧，先要去调心。咁如果唔系，就好难了解正见同唔贪啦。 在佛法里面，调正见、调不贪，就是最方便的方法，就是阿那巴那。 咁喺佛教啦，调呢个正见同埋调呢个唔贪咧，最方便就系呢个安波念。 扎阿含经有一个经典。阿难陀，大家知道阿难陀是佛陀的师子。 《杂阿含经》有一个经典就是讲阿难陀尊者是佛陀的侄。 佛因为他不像我们，他整天要工作，一直在知道禅修，知道佛法，所以佛也，佛爷他的化身也是人，他跟我们一样，所以他的身体也会累，因为工作多，我们自然会很累。 佛陀佢嗰个化身就同我哋一样啦，都系有呢个肉身，都系人类，咁要一直工作，咁都会攰嘅。 那佛他还是要退休，他退休的时候就做什么？他就是打坐。 佛陀亦都要休息啦，咁啊休息嘅时候做咩咧？就系去打坐啦。 佛法这样休息，他就入定就休息啦。 咁佛陀就系咁样去休息啦，佢一入定佢就休息啦。 那阿难陀他就问他，有居士他们等在外面，他们要小餐，要问你一些问题，那他们可以问我佛退休啦。佛去他的厢房，他在做什么？ 咁呢个有居士就想去参访佛陀啦，去小参啦。咁佢就问呢个阿难陀尊者啦。咁佢就话佢可以问我咁啦。佛陀佢其实就喺上边嗰个房嗰度休息紧。 那佛就怎么回答？他就告诉阿难陀。如果即使有问我在做休息的时候我在做什么，你要告诉他们我是观阿那巴那，我是观呼吸。 哦，咁这个佛陀就话俾阿难陀尊者听啦。咁如果居士问起佢喺度做紧乜咧，咁就系去观紧呢个呼吸，收紧安波念。 阿那巴念经，南传佛教有，汉传佛教有阿那巴念。定阿那巴念经就是说明，这个法门阿那巴那念，不管我们是凡夫，不管我们是如果就是声闻的第一国、第二国、第三国、第四国，我们是罗汉，还是你们看那个六妙门，我们是菩萨，不管我们怎么修，我们是。声闻，我们是度觉，我们是菩萨。不管我们怎么修，阿那巴那念对我们的修行有我们初学、中学、末学不是初，开始是末学，像我们是末学后学，我们是后学，还是最好练习阿那巴那，像佛一样。 佛教讲啦，即系无论你系修呢、这个你系凡夫，或者系初果、二果、三果圣人，乃至系呢、这个大菩萨，咁呢、这个观呼吸咧，都系适合修嘅，无论系初学、中学或者后学。 为什么我们普通的人满足很多事情，讲很多话，专注呼吸，如果有习惯的话，因为这个习惯，心马上可以定起来。 咁点解咧？就因为我哋啲人成日讲嘢啦。咁如果你专注心喺呼吸嘅时候，咁我心就即刻定咗落嚟啦。 为什么？因为呼吸第一练习不断的，所以我们呼吸在练入定，没有这里没有呼吸，还是微细的呼吸，还是有。 咁点解咧？因为呼吸系连续不断咁同我哋喺埋一齐嘅。就算你入定嗰个鼻孔冇呼吸，咁但系呼吸仍然喺身体入边。 我们的那个后来你们可以跟学花妖，我们的那个阿那巴那说明考五浊菩萨还是弥勒菩萨，依照汉传佛教弥勒菩萨有些。一切是谛论，依照藏传佛教是五浊菩萨，可能是一个人物无所谓。那里面的说明，如果你们有兴趣，你们可以跟学化妖，他就可以印出来给大家。 根据这个瑜伽师地论无著菩萨就有说明入面的修行观呼吸的方法，如果大家要就问愿华拿一份。 有大藏经里面有宣章的翻译，我也有给学华英文的翻译，英文的翻译很好，不过他是用是从藏文过来的，而且也他是用比较复杂的语言，他是学者，就是他们有这种习惯，有的时候用很复杂的语言，所以你们可以用两边看汉字看英文，就意思会很清楚。 咁有漢譯同埋英譯啦。英譯嘅呢個瑜伽師地論聲聞地就係用藏傳嘅版本翻譯翻嚟嘅，咁就係比較用複雜嘅文字嘅英文啦。咁就係因為啲學者就中意用複雜嘅文字，咁大家可以去參照一下兩邊中英咁去對照。 我剛才有提到我們學字，我也算一點點學字，我們。很喜欢用很复杂的语言，其实练说明比较简单的东西，我们可以用很复杂的语言，其实好如果有真的经验，那就可以用很简单的语言说明很复杂的东西，这是人才，像寂寞罗舍，就是这样做，用很简单的语言大家可以看得懂，说明很复杂的理论。 长老就说他都是一个小小的有少少学者的感觉啦，因为他可以讲一些很简单的用一些非常复杂的方法去讲的。但是这个如果一个人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方法讲一些很复杂的东西，要将这件事变成自己的经验才可以做到的，那这就是人才了。 因为他有这种人才，他还是算汉传佛教最重要的人物。 咁就好似鸠摩罗什咁样就可以做到呢样嘢啦。咁佢系呢啲人才，佛教入边比较重要嘅人物啊。 鸠摩罗什以后汉传佛教都有改变，大家有受他的影响。 咁喺鸠摩罗什嘅影响之后啦，咁成个汉传佛教都有大家受到佢嘅影响。 所以不管我们是修净土，我们是修禅宗，我们是修什么法门，连天台 大家都有受居摩罗什的影响。 咁唔理我哋系修汉传佛教或者系天台啊等等啊，咁大家都有受鸠摩罗什嘅影响。 没有一个汉传佛教六宗大拜里面没有一个拜没有受居摩罗什的影响。 冇一个流派系冇受鸠摩罗什嘅影响 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他是真的人才，他有能力说明最复杂的阿毗昙，最复杂的一些理论，用很简单的语言，连老百姓方便看得懂。 点解系咁样呢？因为可以讲 最复杂嘅阿毗达摩论点，可以用最简单嘅语言，连老百姓都听得明。 他的语言连现在大学就无法改，因为那么清楚。 佢嘅语言连而家嘅大学者都冇办法去改啊，因为好清楚。 那阿那巴那念就是最方便来调我们的心稳定，我们的心稳定，我们的法稳定，我们的心不稳定，我们的法很难调稳定。 咁安波念就系一个最方便嘅法门，都调个心稳定。我哋心稳定，法就稳定啦。 所以我自己一直强调，三昧强调定的磨练，自己也在学。虽然我已经学好久，我还是算初学。定的过程就是无量无量，没有开端，没有末端。 长老都系一直强调呢个禅定三昧嘅修学啦。咁佢虽然都学咗好多年，咁但系佢都自认系一个初学，佢就系靠无量无量嘅修行嘅定嘅修行，冇呢个开端，冇呢个末端。 而且，所有的比较有智慧的人，智慧就是佛教是说明智慧的因缘是什么？智慧的因缘就是定。 咁佛教说明啦，智慧嘅因缘呢，就系禅定啦。 所有的有比较敏感的人，有人才的人，不管是像学画、画画，还是是音乐，还是是文学，还是是科学，他们都有能力定他们的心，不过不一定有能力用这个定来发解脱的智慧。所以有定的人，有智慧的人，他们常常很不快乐。 所有人才啦，乃至做所有手艺啊、画画啊，佢哋都需要定心喺佢哋所做嘅嘢嗰度嘅。咁但系未必有呢个智慧用嚟解脱佢嘅烦恼。咁所以嗰啲净系有定嘅人呢，通常都系唔开心嘅。 不管是东方西方，很多那些大人才，他们很不快乐。 你係東方西方啊，好多嗰啲大人才呢，咁都係好唔快樂嘅。 虽然不快乐，他们的快乐就是在他们的他们的文学，还是他们的画，他们的艺术，就是他们的快乐。他们不知道别的快乐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画的时候可以定心，可以定心又快乐，然后就他们没有定心在画还是在做音乐，他们就最不快乐。 虽然唔快乐啦，咁但系佢哋嘅快乐呢，就喺佢哋嘅文学啊、做音乐啊、画画嗰度啦。咁但系佢哋唔知道点解，但系佢哋一做呢啲嘢嘅时候，佢哋可以定心喺嗰个所缘，咁所以佢哋就感到快乐。 所以最敏感的人如果没有如早上我有讲过用无间的修行，用因中的修行，那他们虽然有定，不过不知道怎么用来调心稳定，调心稳定就是佛法。 咁所以最敏感嘅人，如果佢哋冇呢个无间修同埋呢个因众修，咁佢就唔知道点样调个心稳定啦。咁调个心稳定就系佛法。 所以，我们不但要学定，我们也一定学佛法，一定也要学怎么用定来发达，让我们解脱的智慧。 咁我哋唔单止学定啦，仲要学佛法，咁就要用定嚟发大我哋解脱嘅智慧。 有定是很好，不过，不过很好会变成这是中，我学过中国这些很好的东西会变成很不好的东西，不好的东西会变成很好的东西。这是中国的以前的大德教我们的。 定是很好啊，咁但是呢根据这个中国文化的智慧呢，好的东西就会变成不好了，不好的东西会变成好的。 儒教、道教、佛教都有这个道理。 儒教、道教、佛教都有这个道理。 好的、不好的很难估计。 好的和不好很难估计。 不过，在什么情况下，真言是好，没有真言会不好。 咁咧，正念咧就系喺任何时候咧都系好嘅，冇话有正念系唔好嘅。 所以，不管在什么情况下，不管什么因缘，正念在什么情况下是好的，其他的不一定是好的，太多智慧会变成不好，因为智慧就是了解苦。太多定也会不好，因为太多定没有智慧，那就很容易昏沉。太多精进也不好，因为太多精进没有定没有智慧，那就会很容易调居。太多信仰也一样，太多信仰没有精进没有定没有智慧，也心会乱。所以只有真念在什么情况下都是好。 正念在任何情况下呢都是好的。这个智慧如果太多的时候就苦了，如果定太多的时候就会昏沉了，精进太多的时候就会累了，信太多的时候个心就会乱啦。咁但系正念咧喺任何时候出现都系好嘅。 有正念的人，在什么情况下，他的心会平淡，这是正念的大德。 有正念嘅人喺任何情况之下咧，个心都会平等，呢个系正念嘅功德。 为什么有正念？依照阿毗达摩，我平常是叫阿毗达摩，有正念才会有忏悔，没有正念就没有忏悔。 咁点解咧？喺阿毗达摩入边就讲啦，有正念先有惭愧嘅，冇正念就冇惭愧啊。 我们有忏悔，那我们马上再能够让心定下去。如果没有忏悔，那没有办法。所以有正念有忏悔，就所有的想法都会出来。 如果你没有正念就没办法有惭愧心了，有惭愧心我才可以马上令我心定下来的，有惭愧是不是有正念呢，那就可以定下来了。 想法有在我们的心里面有力量，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就心不会乱， 喺咩情况下善法喺我哋个心系有力量，而个心又唔会乱呢？ 而且年纪大就不会特别心乱，还是不会特别执着，不会去那个不好的感觉，心很平淡。老人家刚才有居士问我，那个老人家很多身体不舒服，有真言，那虽然身体不舒服，心还是继续舒服，这是真言。 就是有正念啦，有正念咁就算老人家去身體唔舒服啊，乃至到有啲唔呢個妄想啊等等啊，咁佢都可以嚇、可以舒服。 我們不可以靠身體，不過我們一定可以靠心。 我哋唔可以靠身體，但我哋一定可以靠心。 念佛，佛我們的榜樣，他身體不舒服。 就算连佛陀咧，我哋嘅榜样啊，都会身体唔舒服嘅。 佛没有方法，那我们怎么有方法？身体会不舒服。 连佛陀都冇方法，咁我哋点会有方法咧？身体就系会唔舒服嘅。 有身已经有病，已经有老，已经有死，没有一个众生可以做例外。 有生就有老病死了，没一个众生可以例外， 没有例外。我们都是这样，在这个过程有生，所以有死，所以轮回。中文很好的翻译叫生死，我们在生死里面不可以靠身体，没有办法。 轮回这个翻译很好，中文就是这个生死了，我们没办法有身体就是有这个生死了。 虽然身体不可以靠它，还是要挑它，挑它不是说不靠它，也不是说靠它。 虽然身体我们不可以靠它，但是都要调它的，也不是说完全靠它，但也不是不靠它。 不靠它也不靠它，就是了解它。 也不是靠它，也不是不靠它，就是了解它。 了解身体很有用， 了解身体很有用。 不过了解身体需要心， 但了解身体需要心。 如果没有心，无法了解身体。 如果没有心，没办法了解身体。 所以以前的大德都是调身、调心、调身体，两个合起来。 所以以前的大德都是调身和调心体的，调心和调身体两个合在一起。 所以一切道的方法就是调身体、调心。 所以瑜伽道的方法就是调身体和调心。 调身体、调心，什么是最有用的方法？就是安那般呢。 调身心最有用的方法就是安波念了。 所以在佛教里面，你们的那个文章也可以找到，呼吸的阿那巴那的另外一个名称叫身心，身心，Gaya Sankara，心就是做的心。身体。 咁喺嗰篇文章入边都揾到嘅，呼吸另外一个名字就叫身行啊，行动嘅行。 请原谅我的口音不好，我们外国人无法学好口音，分不出来第几声。OK， 那观呼吸用智慧，就是调身调心，因为身体的所依就是身跟心。不单是身，也不单会心，身跟心在一起，我们就是在呼吸。 观呼吸用智慧就是调身和调心了，不是只是身或者心，是身心在一起，我们就会在呼吸了。 所以，印度哲学，我是印度哲学的一个学生，也是在印度哲学那个，呼吸也叫做上帝和 Brahma，最高的是，上帝就是呼吸，就是 Prana，就是气。 咁啊，印度嘅哲學咧就係話呼吸就係最高嘅上帝啊，就係呢個氣啦。 以前的中国的大德，他们就是，发达科学发达，哲学发达，医学，都是研究其。 咁以前中國嘅大德啦，佢哋就係發大呢個科學、醫學、哲學都係研究氣 研究心也，其的方面非常重要。 研究心啊，氣嘅方面咧非常重要。 心它能够平等，那气也会平等；心不平等，那可以看出来，我们的呼吸就不平等。 心能够平等呢，个气亦都系平等嘅。如果气唔平等呢，我哋睇我哋个心唔平等嘅时候，个呼吸亦都可以睇到出嚟。 如果我们的身体有努力，呼吸会改变；如果我们的心有努力，有紧张，我们的呼吸也会改变。 如果我哋个心系努力嘅，咁我哋个呼吸就会改变啦。如果紧张，呼吸又会改变啦。 所以有智慧的人，他们观呼吸，了解自己，了解自己就是，了解身跟心，没有别的自己。 咁所以有智慧嘅人呢，就了解自己，就係了解個呼吸啦。咁冇其他嘅自己啦，了解身心。 那，这是，观呼吸的重要性。 咁呢個係觀呼吸嘅重要性。 观了呼吸，我们可以了解自己。 觀呼吸，我哋可以了解自己。 如果，手有烦恼，如果心有烦恼，如果，想有烦恼，如果心有烦恼，如果身体有烦恼，反映在我们的呼吸的过程。 如果我哋呢個身體有煩惱、心有煩惱、行有煩惱、想有煩惱，咁都會反映喺我哋嘅呼吸入邊。 所以，佛休息的时候观呼吸。 咁 所以佛陀休息嘅時候就觀呼吸。 他这样知道，他的五蕴平等，世界都平等。 咁佢就會知道五蕴佢平等嘅時候，世界又平等。 所以他能够度无量众生，因为他的心连续不断的继续平等。 所以可以度無量嘅眾生，因為佢嘅心連續不斷咁平等。 我们要度自己，要度众生，所以一定要练习不断的调心平等。 我哋要度自己、度众生，所以一定要连续不断咁调到去平等。 这样我们才能够了解，早上我有讲过佛陀的心， 咁我哋先可以了解佛陀嘅心， 不是我们的心， 唔系我哋嘅心， 这是佛陀的心。 系佛陀嘅心。 佛陀的心就是，心众生跟佛平等，这是佛陀的心，不是我们的心。 佛陀嘅心就系心众生同佛陀系平等嘅，呢个唔系我哋嘅心，系佛嘅心。 那我们，不管我们是用什么法门，我们就是，学这种心。 唔理我哋用咩法门啦，我哋就系学呢种心。 明天开始，我们讲一点点大乘起信论。大乘起信论从哪里开始？从这个道理开始。法就是心，心就是法。 咁聽日我哋會講少大乘起信論啦。大乘起信論由邊度開始呢？就由呢個開始啦。法就係心，心就係法。 那，大乘起信论，最，那个在开端就是，说明，什么叫做心体？心体就是 发生。 但成曉信的开端就是说明什么叫心的体，心体就是这个法身。 法身就是佛，佛就是法身， 法身就是佛，佛就是法身。 它也是说明中国哲学有体没有相，那这个体就没有用。 中国哲学就有讲这个有体无相，那个体就没用了。 那有佛陀的相就是什么相？就是报身。 佛陀的相是什么相呢？就是报身。 报身就是佛陀的相。 报身就是佛陀的相。 就是净土。 就是净土。 你们是学净土，就是佛陀的报身。 大家 没有别的报身。 净土就是佛陀的报身，没有其他净土。 我们学净土就是学佛陀的报身， 我们学净土就是学佛陀的报身。 那佛陀的化身，那就是佛陀的用。那个地跟香他们有用，他们的用就是化身，佛陀的化身。 佛陀的化身就是佛陀的用了，那些地和相就是佛陀的用了。 那大乘佛教的目标就是什么？跟声闻道有哪里不一样？那学汉传佛教目标就是三众生，法身、报身跟化身还是应身。 咁大乘佛教同呢个声闻道有咩分别咧？咁就系大乘佛教目标就系得到三众生啦，报身、化身同埋呢个法身。 我们学菩萨道就是学三众生，没有别的。 学菩萨道就学三众生啦，冇其他。 我们跟三众生有一点点相应，那我们的佛法有进步。 我哋同呢三众生有一点点相应咧，咁我哋嘅佛法有进步啦。 如果这样学，那在以前的大德就说明我们的佛法就可以加深。 咁如果咁样学咧，咁以前嘅大德就说明啊，咁我哋嘅佛法就可以加深。 这是深的了解，佛法的深的了解。 咁呢个系佛法嘅深入嘅了解咯。 不管我们是用什么理论学，这个是很最深的佛法的意思。 你我哋用咩理论去学啦？呢个系最深嘅佛法嘅意思啊。 这个意思很深，所以我们不容易了解，所以慢慢学，要一步一步学。 这个意思很深，我们不容易了解，所以我们要慢慢学，一步一步去学。 慢慢学，就是快学。 慢慢学就是很快地学了。 快学就是慢慢学。 很快地学就是慢慢地学。 所以汉传佛教强调有见开悟跟有顿开悟可以合起来，慢慢学就是快学，快学就是慢慢学，这样我们在我们的学问变成圆满。 咁汉传佛教就有分呢个顿悟同埋渐悟啦。咁我哋慢慢学同埋好快咁学合埋一齐，咁我哋嘅学习就变成圆满啦。 那好，现在继续讲阿那巴那念，就是我们的方法调心稳定。 好，咁我哋而家就继续讲安波念去调心稳定，我哋嘅方法。 那阿那巴那就是如是出世，如是出世，阿那巴那方解，跟身心就是动一次。 安那波那咧就系讲紧入息同埋出息啦。咁入息同出息就系呢个风嘅界，地水火风嘅界。咁佢就系同身行咧，就系身嘅行动咧，就系同意次。 那我们的文章说明，我们吸气的时候，气就有山；我们出气的时候，气有虾。 咁我哋文章又说明啦，你吸气嘅时候气就向上，呼气就向下。 这个很容易感到。 呢个好容易睇到。 不需要特别定心，很容易看到。 唔需要特别去定心嘅，好容易睇到。 不过，我们的文章也是说明，入息以后有中间呼吸，出息以后也有中间呼吸，这个看到很清楚，没有那么容易。 咁但系文章亦都有说明啦，入息之后咧有呢个中间呼吸，呼吸之后亦都有一个中间呼吸，咁呢个系比较难睇到嘅，冇咁容易。 要注意就会越来越清楚，所以阿那巴那念叫做注意呼吸用真念。嗯， 咁你注意咧就越嚟越清楚啦，咁所以安波念咧就叫做注意呼吸用正念。 正念在这里叫做不然，心在呼吸，在呼吸散乱。 咁正念喺呢度咧，就系唔令到个心呢个呼吸散乱嘅。 如果心在呼吸的过程没有散乱，那我们就是修正念。 如果心喺呼吸嘅过程冇散乱咧，咁我就喺度修紧正念啦。 如果它有散乱，虽然我们是学正念，那我们不是在正念，所以不是在正念，我们还是继续学正念。 如果我们 有散乱，那我们就不在正念了，就算不在正念，我们都仍然学着正念。 没有正念就是有无明，没有无明就有正念。 没有正念就有无明了，没有无明就有正念了。 所以那个正念是观待，不正念，不正念就是观待正念。 所以正念就是观待这个不正念，不正念就是观待正念。 这是佛法的意思。 这个是佛法的意思。 了解大乘起行论就是特别强调这个意思，无明就是考明，明是考无明。 了解大乘起信论就是这个意思了，无名靠名，名靠无名， 跟中国哲学很相应， 跟中国哲学很相应。 以前的大德中国就是教这个道理， 以前的中国的大德就是教这个道理。 本来有空，再会有所有的形状，就是阴阳。 本来有空，先有所有的形状，就是阴阳。 那我们的形状，现在如果我们是注意呼吸，就是呼吸。 我们的形状，如果我们注意呼吸，就是我们的这个呼吸。 早上我有讲过，呼吸出现在空，虚空里面，没有虚空，那呼吸不会出现。 咁早上总有讲过啦，呼吸系出现喺虚空入边嘅。如果冇虚空，就呼吸唔会出现。 所有的色法，所有的有形状的法，就是出现在虚空，没有虚空，没有什么形状。 所有色法，所有有形状嘅法，都系出现喺虚空嘅。冇虚空就冇呢啲色法。 所以大乘起行论，以前的大德都是说明。那个空是好像虚空，虚空是好像空。 咁所以大德就说明啦，这个虚空就好似呢个空啦。 不过大乘起行论也是说明，你以为空就是虚空，你以为虚空就是空，这是大的错误。 咁亦都有说明啦，大乘起信论，如果你以为虚空就系空，空就系虚空，咁呢个系大错误。 虚空就是没有什么生活，没有，它是死的东西，已经死了。不过心，我们的空的了解是靠心，心就是活的东西。我们现在是活的，因为心在我们的身体里面。 空就是没有任何东西的，就是好像死了的一片的，但是我们的心呢，明白空呢就是活的。 所以我们的心是好像虚空， 虚空是好像心，不过心不是虚空，虚空不是心，一定要了解。 我哋嘅心就好似虚空啦，咁但系咧，我哋要了解，空就唔系呢个虚空，心亦都唔系虚空。 我们学调心来，让它变成跟虚空相应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不过我们也一定要了解，心不是虚空，虚空不是心。 我哋调心就系要令到个心同虚空相应，咁但系要了解虚空唔系心，心唔系虚空。 所以佛教教我们，所有的法之前就是有心。 咁所以佛教教我哋啦，所有嘅法之前呢就系有心。 所有的法包括在心里面，这是佛法的最重要的道理。 所有嘅法咧，包括喺心入边咧，就系呢个佛教最重要嘅动力。 杂阿含经说，所有的法是被一个法所引导的，这个一个法就是我们的心。 咁杂阿含经有讲啦，所有嘅法系被一个法所引导嘅，呢、这个法就我哋嘅心啦。 这个道理不容易了解， 呢、这个道理唔容易了解。 不过观呼吸就是很好的方便来了解这个道理。 但系观呼吸就系好好嘅道理，好好嘅方法了解呢个道理吓。 所以佛教这个呼吸，佛教这个阿那巴那这个风觉，他教他生信，因为它动我们的身体，而且也动我们的心。没有心，没有气，那心不动；没有心，那气也不动。 咁所以佛教安波念呢个道理就系叫佢为身痕，如果冇呢个气呢，咁我身体就唔喐啦，冇呼吸，咁我身体就唔喐啦。 这是我们的世界的秘密。早上我有讲过。这个秘密就是在这里，因为没有心，那没有什么意思。所有的意思都是靠众生，众生就是心，心就是众生。 咁呢个就系世界嘅秘密啦。如果冇心嘅话呢，咁呢个世界就冇任何秘密啦。所有嘅意思都系靠个心嘅。 科学，现在的科学不会有这种道理，不过，法还是宗教，就是靠这个道理，没有这个道理，那就没有什么宗教。 而家嘅科學咧就冇講呢個道理，但係法係靠呢個道理嘅。如果冇呢個道理，就冇所謂嘅宗教。 所以，不管在什么情况下，我们跟我们的世界就是靠心，这是佛法的很深的意思。科学目前还无法了解。 唔理系咩情况之下，我哋同我哋嘅世界就系靠心啦。呢个科学无法了解。 可能未来这个科学跟宗教渐渐会相应一点。不过我们的科学的过去，现在的科学的过去就是相方，科学就是物理学。 咁可能未来咧就科学会更靠近呢个中国，咁但呢个宗教嘅，咁但系而家就系向呢个相反嘅方向啦。而家嘅科学就系更加靠近呢个唯物学嘅。 那现在我们是学这个阿那巴那念的法门，就是。用真言来调我们的心稳定的法门。 咁啊，学呢个安波念就系用呢个正念嚟调心嘅法门。 我们也了解心稳定，全部稳定；心不稳定，全部不稳定。 我哋都了解心稳定，全部就稳定啦；心唔稳定，全部就唔稳定啦。 那心稳定，方便就是观呼吸，呼吸在什么情况下跟着我们？ 心稳定咧，方便就系观呼吸啦。咁观呼吸嗰个心喺咩情况跟住我哋？ 我们动身体，佛教叫做身表，身表那 就是也是靠呼吸。 我哋喐个身体咧，咁呢个喺佛教嚟讲就叫身表啦，身嘅表现。咁呢个就系我哋有喐个呼吸。 如果没有气呢，身体不会动。 如果冇气咧，咁身体唔会喐。 如果我们动身体流离，那就是我们有正念；如果动身体乱，那我们就没有正念，不需要行动，很容易看得到。 如果我哋可以好流畅咁喐个身体咧，咁就有正念啦。如果我哋喐得唔好咧，咁呢个就系好会乱嘅时候，就系冇正念啦。 我们就是这样，别的众生也是这样。 我哋系咁，其他嘅众生都系咁。 我们讲话的时候也是靠气，没有呼吸，没有气，那我们不会讲话。 我哋讲说话都系靠气，如果冇气冇呼吸就唔会讲说话。 我们讲话有流利，有意思，那就是我们有正念。我们讲话都乱，那就是没有正念。 我哋讲说话有流利嘅，有流畅嘅，有意思嘅，咁就系有正念啦。如果唔系就冇正念啦，都 佛法那么简单， 佛法就系咁简单。 我们做那么复杂，其实很简单。 我哋做好复杂，其实好简单。 我们想法，想法有流利，有道理，有力量。那我们有正念，想法很乱，那就没有正念，那么简单。 我哋嘅想法有流利，有呢个正念啊，咁就有正念啦。我哋嘅想法如果系唔流利嘅，好乱嘅，咁就冇正念啦。 我们动身体讲话，用思想，如果都乱，那就是什么意思？ 我哋嘅心口意如果都乱嘅话，咁系咩意思呢？ 那我们不是用正念来调身、调心，就是这个意思。 咁就系我哋冇用正念嚟去调身心啦。 那这样我们对我们的法门，对阿那般那念发兴趣，如果有兴趣，可以用无间跟音中的修行。 咁我哋要对我哋嘅法门发呢个兴趣啦。我哋有兴趣，我哋就可以有呢个无间同埋因种嘅心。 我以前常常教那个阿那般那念的方法，教那个南传的方法，教那个汉传的方法，我都有教。很多初学他们觉得这个方法很无聊。 咁以前长老有教呢个南传嘅方法、北传嘅方法，关于呢个安波念，咁好多初学嘅就觉得好无聊。 你观呼吸有什么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？那是很无聊。 观呼吸有咩意思呢？系好无聊嘅。 那如果有这种看法呢？那就是什么意思？就是用无明观呼吸，用无明观呼吸。那当然用无明观身体，用无明观我们的语言，用无明。是为我们的心，那都很无聊。 咁呢个系咩意思呢？就系、是、用无明嚟观我哋嘅身体，观我哋嘅口，观我哋嘅意。咁呢个就好无聊啦。 那无聊跟什么法不能够相应？无聊跟喜，欢喜的喜不会相应。 咁无聊同咩法系唔会相应咧？同欢喜啊，欢喜嘅喜就唔会相应。 所以有智慧的人不会无聊，没有智慧的人才会无聊，会无聊，所以做很多不合理的事情。我们是不是这样？ 所以有智慧嘅人咧就唔会无聊啦，无聊嘅人咧就做好多不合理嘅事情啦。咁我哋系咪咁样咧？ 哎呀，现在的世界很乱，就是因为我们众生很无聊，所以做很多不合理的事情。 而家世界好乱，就因为众生好无聊，咁就做好多不合理嘅事情。 我们的历史都是不合理的事情。 我哋嘅历史都系不合理嘅事情。 不管你们是南方、北方、东方、西方，都是很不合理的事情。 你系南方、北方、西方，都系不合理嘅事情。 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终生不能够用真言， 点解？因为我哋众生不能够用正念， 不能够用真言，那结果不会好。 唔能够用正念，咁结果就唔会好啦。 所以用真言，在我们能够克服我们的心，克服我们的心，我们可以克服所有的不善法。 用正念先去克服我哋嘅心，克服我哋嘅心就可以克服一切不善法。 克服所有的不善法，那就是佛法所讲的，所有的法的精髓。 克服所有不善法，就系佛法所讲嘅所有法嘅精髓。 佛法的目的就是克服所有的不善法，没有别的目的。 佛法嘅目的就系克服所有不善法，冇其他目的。 不需要相信什么，要知道，怎么。利益自己，利益他，克服自己的心，克服别众生的心，不让自己做不合理的事情。也提醒大家不要做不合理的事情，这是佛法的意思。 唔需要相信啲乜嘢，只需要利益自己、利益他，唔好做不合理嘅事情啊！向人哋做不合理嘅事，呢、这个就系 哇， 佛 我 法。 看时间过得那么快， 时间过得好快。 这个法师讲的，很多一般的道理，那，鼓励大家，看那个文章，明天我就可以给很简单的说明，我们可以下手，过几天我就开始讲，那个，四无量心的修行，早上我就。讲方法跟讲大乘起信论的重要的道理，下午，我们就继续一样，加那个慢慢加四无量心，的重要的修行， 咁長老就叫大家去睇個文章，咁睇完之後，我哋就可以下手去修嘅。咁早上就講大乘起信論嘅道理啦，咁下晝就修呢個四無量心。 我特别强调自己修，鼓励大家特别强调四无量心的修行。 咁長老自己亦都係特別強調去修呢個四無量心，亦都鼓勵大家去修。 上次我在香港就是讲怎么配合，四无量心的修行跟净土的法门。 上一次長老亦都係講四無量心同埋淨土嘅法門點樣配合。 净土的法门就是刚才我有说明，就是了解佛陀的报身的法门。 咁長老頭先亦都有説明啦，呢、这個四無量心淨土嘅法門就係講佛陀報身嘅一個説明。 了解佛陀的报身，就是需要真念。真念就是念佛，真念跟念佛是一个过程，不是两个过程。 了解佛陀嘅報身咧，就係要正念啦。正念就係念佛啦。念佛同正念就係一個過程啦，唔係兩個過程。 那个观呼吸也是一种方便，来念我们的身体，跟念我们的心，念我们的身体，念我们的心，要配合跟净土，就是跟佛陀的报身。 咁觀呼吸亦都係方便嚟練我哋嘅身體，練我哋嘅心啦。咁亦都可以同呢個正念去配合，就練佛陀嘅報身。 这样我们的修行渐渐就会有力量。 咁我哋嘅修行漸漸就有力量啦。 因为那个净土就是佛陀的力量。 因為淨土就係佛陀嘅力量。 佛陀的力量，无量，所以净土也无量，到处有佛。 佛陀嘅力量无量，所以净土嘅力量都无量，到处都有佛。 念阿弥陀佛，就是来了解这个道理，到处有佛。 念阿弥陀佛就系了解呢个道理，到处都有佛。 那这就是真定。 呢个就系正定啦。 这是我们学大乘佛教的德书。 那个就我哋学大乘佛教嘅特殊。 不管我们是用什么，方便，就是这个特殊。 唔理我哋用咩方便，就系呢个特殊啦。 阿弥陀佛。那现在休息，10分钟，然后打坐，1个小时，然后，OK。 回答问题。咁而家休息10分钟，然后 如 打 果 坐一 拉 个钟。 时间拉长一点无所谓，哼，讲叔叔，哼，不要拉太长， 咁就 OK。 系啦，时间拉长少少冇关系吓。 那大家随缘可以方便一下， 咁大家随缘方便一下。